你好，我是刘超。前两讲我们讨论了 synchronized 和 lock 实现的同步锁机制，这两种同步锁都属于悲观锁，是保护线程安全最直观的方式。我们知道，悲观锁在高并发的场景下，激烈的锁竞争会造成线程阻塞，大量阻塞线程会导致系统的上下文切换，增加系统的性能开销。那有没有可能实现一种非阻塞型的锁机制来保证线程的安全呢？答案是肯定的。今天我就带你学习一下乐观锁的优化方法，看看怎么使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开始优化前，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下什么是乐观锁。乐观锁，顾名思义，就是说在操作共享资源时，它总是抱着乐观的态度进行，它认为自己可以成功地完成操作。但实际上，当多个线程同时操作一个共享资源时，只有一个线程会成功。那么失败的线程呢？它们不会像悲观锁一样在操作系统中挂起，而仅仅是返回，并且系统允许失败的线程重试，也允许自动放弃退出操作。所以乐观锁相比悲观锁来说，不会带来死锁、饥饿等活性故障问题，线程间的相互影响也远远比悲观锁要小。更为重要的是，乐观锁没有因竞争造成的系统开销，所以在性能上也是更胜一筹。相信你对上面的内容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下面我们来看看乐观锁的实现原理，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总结优化方法。CAS 是实现乐观锁的核心算法，它包含了三个参数 ,V 代表需要更新的变量 ,E 代表预期值 ,N 代表最新值。只有当需要更新的变量等于预期值时，需要更新的变量才会被设置为最新值。如果更新值和预期值不同，则说明已经有其他线程更新了需要更新的变量。此时当前线程不做操作，返回 V 的真实值。下面我们来看看 CAS 是如何实现原子操作的。在 JDK 中的 Concurrent 包中， Atomic 路径下的类都是基于 CAS 实现的。 Atomic Integer 就是基于 CAS 实现的一个线程安全的整形类。文稿中我给出了源码，你可以借此了解下如何使用 CAS 实现原子操作。我们可以看到 Atomic Integer 的自增方法 Get and Increment 是用了 Unsafe 的 Get and Add Int 方法。显然 Atomic Integer 依赖于本地方法 Unsafe 类， Unsafe 类中的操作方法会调用 CPU 底层指令实现原子操作。我们已知 CAS 是调用处理器底层指令来实现原子操作的，那么处理器底层又是如何实现原子操作的呢？处理器和物理内存之间的通信速度要远慢于处理器间的处理速度，所以处理器有自己的内部缓存。从文稿中的图示可知，在执行操作时，频繁使用的内存数据会缓存在处理器的 L1、L2 和 L3 高速缓存中，以加快频繁读取的速度。一般情况下，一个单核处理器能自我保证基本的内存操作是原子性的。当一个线程读取一个字节时，所有进程和线程看到的字节都是同一个缓存里的字节，其他线程不能访问这个字节的内存地址。但现在的服务器通常是多处理器，并且每个处理器都是多核的。每个处理器维护了一块字节的内存，每个内核维护了一块字节的缓存。这时候多线程并发就会存在缓存不一致的问题，从而导致数据不一致。这个时候处理器提供了总线锁定和缓存锁定两个机制，来保证复杂内存操作的原子性。当处理器要操作一个共享变量的时候，其在总线上会发出一个 lock 信号。这时其他处理器就不能操作共享变量了，该处理器会独享此共享内存中的变量。但总线锁定在阻塞其他处理器获取该共享变量的操作请求时，也可能会导致大量阻塞，从而增加系统的性能开销。于是，后来的处理器都提供了缓存锁定机制。也就是说，当某个处理器对缓存中的共享变量进行了操作，就会通知其他处理器放弃存储该共享资源，或者重新读取该共享资源。目前，最新的处理器都支持缓存锁定机制。了解完原理，我们就可以看看 CAS 乐观锁的优化了。虽然乐观锁在并发性能上要比悲观锁优越，但是在写大于读的操作场景下 ,CAS 失败的可能性会增大。 如果不放弃此次 CAS 操作，就需要循环做 CAS 重试，这无疑会长时间的占用 CPU。 在 Java 7中，通过文稿中的代码，我们可以看到 Atomic Integer 的 Get and Set 方法中使用了 for 循环不断重试 CAS 操作，如果长时间不成功，就会给 CPU 带来非常大的执行开销。到了 Java 8， for 循环虽然被去掉了，但我们反编译 unsafe 类时，就可以发现该循环其实是被封装在了 unsafe 类中， CPU 的执行开销依然存在。在 JDK 1.8 中， Java 提供了一个新的原子类 long adder。 long adder 在高并发场景下会比 atomic integer 和 atomic long 的性能更好，代价就是会消耗更多的内存空间。 long adder 的原理就是降低操作共享变量的并发数，也就是将对单一共享变量的操作压力分散到多个变量值上，将竞争的每个写线程的 value 值分散到一个数组中，不同线程会命中到数组的不同槽中，各个线程只对自己槽中的 value 值进行 CAS 操作，最后在读取值的时候会将原子操作的共享变量与各个分散在数组的 value 值相加，返回一个近似准确的数值。Long adder 内部由一个 base 变量和一个 cell 数组组成，当只有一个写线程没有竞争的情况下， long adder 会直接使用 base 变量作为原子操作变量，通过 CAS 操作修改变量。当有多个写线程竞争的情况下，除了占用 base 变量的一个写线程之外，其他各个线程会将修改的变量写入到自己的槽 cell 数组中，最终结果可通过文稿中的公式计算得出。我们可以发现 long adder 在操作后的返回值只是一个近似准确的数值，但是 long adder 最终返回的是一个准确的数值，所以在一些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场景下， long adder 并不能取代 atomic integer 或 atomic long。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一起来回顾下。在日常开发中，使用乐观锁最常见的场景就是数据库的更新操作了。为了保证操作数据库的原子性，我们常常会为每一条数据定义一个版本号，并在更新前获取到它。到了更新数据库的时候，还要判断下已经获取的版本号是否被更新过，如果没有，则执行该操作。 CAS 乐观锁在平常使用时比较受限，它只能保证单个变量操作的原子性，当涉及到多个变量时， CAS 就无能为力了。但前两讲讲到的悲观锁可以通过对整个代码块加锁来做到这点。 CAS 乐观锁在高并发写大于读的场景下，大部分线程的原子操作会失败，失败后的线程将会不断重试 CAS 原子操作，这样就会导致大量线程长时间的占用 CPU 资源，给系统带来很大的性能开销。在 JDK 1.8 中， Java 新增了一个原子类 long adder，他使用了空间换时间的方法解决了上述问题。11到13讲的内容，我详细的讲解了基于 JVM 实现的同步锁 Synchronized、 AQS 实现的同步锁 Lock 以及 CAS 实现的乐观锁，相信你也很好奇这三种锁到底哪一种的性能最好。在文稿中我给出了一个性能对比测试，是在三种不同的场景下对比了五个锁，详情可滑动到文稿末端查看。最后的结果我简述一下，在读大于写的场景下，读写锁 Reentrant、 Read-Write Lock、 Stamped Lock 以及乐观锁的读写性能是最好的，在写大于读的场景下，乐观锁的性能是最好的，其他四种锁的性能则相差不多。在读和写差不多的场景下，两种读写锁以及乐观锁的性能要优于 Synchronized 和 Reentrant Lock。 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共同探讨。请问我们在使用 CAS 操作的时候要注意的 ABA 问题指的是什么呢？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答案，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